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在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可以免签的度假天堂。护照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办理过了，但是每一次出门之前呢，还要想一想要提前办签证，也确实是件麻烦事。那么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有哪些优美的独具风情的小岛和旅游胜地是可以免签的。那有关国家和地区单方面有条件的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和办理落地签情况一览表这样的一个公告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揭晓的就是那12个免签天堂圣地。首先呢，要为大家盘点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有着异域风情，那么这里对华人来说已经免签了。在印度尼西亚呢，有马来人，有华人，有中东人，有印度人，还有欧洲人以及土著民族，他们肤色不同，信仰不同，但拥有同样的一个国籍。这里对世界开放，同时又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这里向世界提供最休闲度假的环境以及美食，这里有叮叮咚咚的音乐，这里有近万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如同珍珠一般散落在印度洋上。这里每个地域文化各不相同，从东到西千变万化，这里就是印度尼西亚。说了这么多呢，那印尼呢，从2015年的7月1号起，已经对中国公民 由原来的落地签证改为免签政策了。那么中国游客只需要持本人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在机场直接可以盖章入境，免去了很多麻烦的手续和收费的流程。那另外呢，想提醒大家的是，印尼盾的货币和人民币的比例呢是1元人民币兑换1400印尼盾。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带一张国际信用卡出门，这样相对比较方便，不然算来算去真的是数额太大了。有韩国夏威夷之称的济州岛是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免签落地地方。济州岛浪漫的油菜花交织在蜜意的纯美中蔓延盘旋，石爷爷的微笑衬托着海女的绵绵期望，纯净的蓝天与浩瀚的大海彼此徘徊，济州岛的风和雨云和月不断延续着古人的淳朴与善良。济州岛和中国呢是没有时差的，而且来这里旅游呢，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般商店标有的币种呢都是韩币的标价，那这里呢也接受刷卡，而且现在呢济州岛对外旅行的开放程度已经大大超乎了人们想象，很多店都接受人民币现金。如果像乐天呀、新罗这样的大的免税店呢，商品标价都是以美金作为标价的，那同时接受美金、韩币和人民币现金，当然各种刷卡一应支持了。入韩境的时候呢，给海关出示往返机票和酒店订单，那么在这里你将会享受一个盖有30天印章的30天入境许可。接下来我们去往大溪地，大溪地可是太平洋上的女王。我们常常听到的都是大溪地这样一个名字，而对于法属波利尼西亚这个名字似乎已经淡忘了，而法属波利尼西亚才是真正它国度的名字，大溪地只是这片广袤的岛屿上最大的一个岛而已。大溪地岛有太平洋女王的美称，它同时是国际机场的所在地、国际港口及法属波利尼西亚所属岛屿的经济及政治中心，也就是他们的首都帕皮提的所在地。不管你来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这里都将是你踏上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第一个岛屿。和其他的岛屿相比，大溪地岛有着更为浓厚的人文情怀，绚丽的市场、热闹的夜市、静谧的博物馆和格调统一的街市一起向你展示了这个度假天堂的迷人魅力。大溪地呢比北京要晚上18个小时，我们在计算时间的时候可以用北京时间加上6小时，然后呢再减掉1天来计算，这样相对比较简单一些。那么建议你在去往大溪地之前呢，先兑换好一些美金，在这里美金是广泛被使用的。那么法属波利尼西亚使用的是太平洋法郎这样一种货币，15太平洋法郎相当于1元人民币，所以建议还是使用美金比较方便一些。21 guns blazing.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盘点十二个免签度假胜地。接下来我们去往太平洋上的翡翠明珠塞班岛。提到塞班岛呢，很多朋友就和大溪地一样，知道这个岛屿的名字，知道这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却不知道它属于哪里。其实塞班岛呢，是美属北马里亚纳联邦的首府，这里呢是离赤道非常非常近的地方，四季如夏，风景秀美，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那么塞班岛的中心呢，有很多热带植被覆盖的山脉，四周则是环绕着迷人的蓝绿色的菲律宾海。到此的游人无不赞叹，身在塞班就如置身天堂。没错的，塞班岛就是一个风情万种的佳人，它那玻璃般透明的海水，妩媚动人的密克罗尼西亚女郎与土风舞，浪漫而令人兴奋的沙滩烧烤盛宴，以及无休止的疯狂海上运动，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不远万里来一睹他的风采。塞班的时间呢，比中国要早上两个小时。中国公民呢，享受45天免签入境政策。下面我们继续在太平洋上寻找美丽小岛，下一站我们去往萨摩亚。萨摩亚位于太平洋的南部，这里由萨瓦伊和乌波卢两个主岛以及七个小岛组成，而萨摩亚呢则在萨摩亚群岛的西部，它的首都是阿皮亚，现在是英联邦的成员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就在这里生活了，古老的文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至今仍然保留着的数百年前的村落，使萨摩亚充满了神秘的魅力，被苏格兰著名的史学家史蒂文森比喻为南洋天堂。萨摩亚风情独特，美丽的风光和悠闲的生活方式让这里成为了著名的度假胜地。萨摩亚当地人的生活是十分清闲的，整个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都非常缓慢，漫步其中会让人非常的放松舒适，乐趣无穷。萨摩亚对我国的公民呢有60天的免签政策，现在呢还可以视情况延续数周。在萨摩亚使用的本土货币叫做塔拉，朋友们在去往目的地之前呢，建议先换上一些塔拉使用。塔拉和澳元的汇率呢，大概是2塔拉换1澳元。那么基本上兑换成人民币的话呢，就是5块钱人民币换2塔拉左右。下一站我们去往牙买加。提到牙买加这个名字，我相信最多被提到的时刻无非就是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了吧。这里可是出产田径高手的地方，尤其是短跑和长跑运动员。那么牙买加呢，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岛国，位于加勒比海的西北部，是加勒比海中面积仅次于古巴和海地岛的第三大岛。首都金斯顿是世界第7天然深水港，这里的城市三面是苍绿的丘陵和山峰，一面则是远海碧波，风景如画，有加勒比城市皇后的美名。到这里旅行呢，使用的货币是牙买加货币和美元。牙买加与中国有13个小时的时差。根据免签政策实施方案呢，中国公民持有有效护照和返程机票和船票、入住酒店信息就足以免签入境了，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 各位亲，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带领大家去盘点那些可以免签的美丽度假胜地。下一站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多米尼克。多米尼克呢，以前也被叫做多米尼加联邦，是中美洲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整个岛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岛的北部有海拔1400多米的迪亚伯洛廷火山，是全国的最高点，这里山势崎岖，森林茂密。而到了整个岛的中部呢，就是小片的平原，溪流众多，大部分河流沿山坡而下，水流湍急，是不能通航的。而到了南部呢，则有著名的费湖以及许多的温泉。整个小岛的海岸线长约148千米，海岸线曲折，海崖陡峭。在2011年的时候呢，多米尼克被国际旅游杂志评为世界最值得去的25个旅行目的地之一。那么你还等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游走加勒比海，这里真的是风景如画。下一站我们去往海地。在印第安语当中呢，海地被译为多山的地方。海地全境75%是山地，仅仅沿海和沿河有一些狭窄的平原。海地呢是一个黑人的国度，黑人占到了95%，所以称黑人共和国。这里也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主要是以旅游业为主。海岸线长达1080多千米，最为迷人的海景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太子港是全国最大的城市，西印度洋群岛著名的良港。这里的城市建筑以圆梯形为主，街道狭窄，山坡上被浓密树荫和缤纷鲜花包围住的小楼别墅舒适考究，那里可是富人的居所。接下来我们去往留尼旺火山岛。留尼旺呢是一座印度洋西部马斯克林群岛中的一座火山岛，是法国的海外省之一。东边差不多有190公里是毛里求斯群岛，西边呢则与非洲第一大岛马达加斯加相距650公里。它的首府是位于岛北岸的圣丹尼，是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这里的著名旅游景点包括希拉奥斯冰斗、萨拉季冰斗、菲尔奈斯火山等等。另外，岛上的雷翁迪耶克斯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也深受游客们的喜爱。现在呢，中国公民去往留尼旺岛可以享受免签停留15天的优惠政策。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座山叫做奥巴马，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在安提瓜和巴布达，简称安巴，这个地方是中美洲的一个岛国。它呢位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间，主要由一些岛屿组成，其中安提瓜岛是最大的，是一个石灰岩岛屿，而巴布达呢要比它小一些，是一个珊瑚岛。这些岛一般都相当的低，全国的最高点叫做奥巴马峰，海拔却只有402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美丽。安提瓜和巴布达海域呢，海水清澈，环境宜人，每年也吸引着众多游客来此度假。可能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这里相对比较陌生，但是如果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不妨来开发一下这里。而且这里对于中国公民来说呢，已经开启了30天的免签政策。在南大西洋上还有一个地方，它呢属于英国的海外领土，它的名字叫做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阿根廷与英国曾因这个岛发生过法兰克福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这里因为岛屿的纬度较高，靠近南极，所以岛上最特别的也就是海洋和寒带生物了。大片的帝企鹅聚集的场景十分壮观。另外呢，南乔治亚也是一座火山岛，寒冷的海洋性气候使这个岛屿大部分被冰雪所覆盖，仅生长耐寒和冻土植物，但是却有很多耐寒的海洋生物和动物，比如说这里的企鹅和海豹，像帝企鹅、马可罗尼企鹅、金图企鹅、毛皮海豹，还有蓝眼鸬鹚、南极雪雁、信天翁等等，这里被称为了南极野生动物的天堂。我想这里应该是探险者、摄影家的天堂了吧。 里呢，对中国公民的签证相对比较特别一些。16岁以上的游客停留不超过72小时，收费是110英镑；超过72小时，收费呢是160英镑。下一站，我们要跟随哥伦布的脚步去发现新世界。我们即将要登上的是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这里呢是西印度洋中的英属群岛，由特克斯群岛和凯克斯群岛组成的30多个小岛，其中呢有8个岛是常年有居民居住的，各岛都是由石灰石岩组成的，地势是比较低平的，最高处呢也不超过25米，沿海多是一些珊瑚礁。其中最大的特克岛呢是群岛当中主要的历史景点之一，最早在1492年，哥伦布曾经在这里首次登陆新世界。这里有许多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和废墟，除了景观游览之外，大特克岛呢也是著名的潜水圣地。中国公民呢来到这里也是十分方便的，现在允许游客在该岛停留30天，只要持有效护照和往返机票就可以入岛旅行了。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